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第94集。 他们顺着漆黑的草坪朝魁地奇球场走去，然后穿过看台间的一条窄道进入了球场。 他们在这里搞了些什么？ 塞德里克猛地停下脚步，气愤地问。魁地奇球场不再平整光滑，看上去似乎有人在这里砌起了无数道长长的矮墙，这些矮墙错综复杂，蜿蜒曲折地伸向四面八方。 是树篱？ 哈利说着，低头仔细观察离他最近的那道矮墙。 你们好！ 一个愉快的声音喊道。罗多巴格曼站在球场中央，旁边是克隆姆和芙蓉。哈利和塞德里克跨过一道道矮墙朝他们走去。哈利走近时，芙蓉朝他露出灿烂的微笑。自从哈利把芙蓉的妹妹从湖里救出来以后，他对她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。 怎么样，你们觉得？ 哈利和塞德里克翻过最后一道矮墙时，巴格曼愉快地问。 进展不错，是不是？再有一个月，海哥就会把他们变成20英尺高，不要担心。 他看见哈利和塞德里克脸上不快的表情，笑着说道。 争霸赛项目一结束，你们的魁地奇球场就会恢复原样。好了，我想你们大概猜得出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吧。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，然后 迷宫。 克隆姆粗声粗气地说。 对了， 巴格曼说， 是一个迷宫。第三个项目非常简单明确，三墙碑就放在迷宫中央，哪位勇士第一个碰到他就能获得满分。 我们只要通过迷宫就行了？ 芙蓉问。 会有许多障碍， 巴格曼欢快地说，一边踮着脚跳来跳去。 海哥提供了一大堆动物，还有一些必须解除的咒语，诸如此类的东西，你们知道。记住，得分领先的勇士首先进入迷宫。 巴格曼对哈利和塞德里克微笑着。 接着克鲁姆先生进去，最后是德拉库尔小姐，但你们都必须拼搏才会成功，就看你们穿越障碍的能力了，应该很好玩的是吧？ 海格在这种场合会提供什么样的动物，哈利真是再清楚不过了，那可是一点也不好玩的。不过他还是像其他勇士一样礼貌地点了点头。 很好，如果你们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回城堡去吧，好吧？这里有点冷。 大家一起跨过不断增长的矮墙时，巴格曼匆匆走在哈利身边。哈利感到巴格曼又要提出帮助他了，可就在这时，克隆姆拍了拍哈利的肩膀。 可以跟你说句话吗？ 可以，没问题， 哈利说，微微有些吃惊。 你跟我走走好吗？ 行， 哈利好奇地说。巴格曼显得有点心烦意乱。 我在这里等你，哈利，行吗？ 哦，不用了，巴格曼先生。 哈利忍住笑说道。 我想我自己能找到城堡，谢谢了。 哈利和克鲁姆一起离开了球场，但克鲁姆并没有朝德姆斯特朗大船的那个方向去，而是走向了近邻。 为什么走这条路？ 哈利问。这时他们经过了海格的小屋和灯火闪亮的布斯巴顿马车。 不想被人听见， 克鲁姆简短地说。他们终于来到一片幽静的空地上，离布斯巴顿骏马的马厩还有一段距离。克鲁姆在树下停住脚步，转身望着哈利。 我想知道， 他沉着脸说， 你和赫米恩是怎么回事？ 哈利刚才看到克鲁姆那副讳莫如深的样子，还以为他要说什么非常严肃的事情呢。他惊愕地望着克鲁姆。 没有什么， 他说，但克鲁姆仍然虎视眈眈地瞪着他。哈利又觉得克鲁姆的个头真高啊，便赶紧把话说得更明白些。 我们是朋友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，从来不是，都是斯基特那个女人胡乱造谣的。 赫米恩 经常谈起你。 克鲁姆说，将信将疑地看着哈利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 我们是朋友吗？ 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竟与威克多尔·克鲁姆谈论这个话题。克鲁姆可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魁地奇球员啊。18岁的克鲁姆似乎把他，哈利，看成了一个旗鼓相当的人，一个真正的对手。 你们从来没有，你们没有， 没有。 哈利非常肯定地说。克鲁姆显得开心一些了，他瞪着哈利看了几秒钟，说： 你飞得很棒，我看了第一个项目。 谢谢。 哈利说，他轻松地笑着，一下子觉得自己高了许多。 我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看见你了，朗斯基假动作，你这……啊！ 突然，克鲁姆身后的树丛中出现了异常动静。哈利对隐藏在近邻里的东西有过一些经验，他本能地抓住克鲁姆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过来。 是什么？ 哈利摇了摇头，盯着刚才有动静的地方。他把手伸进长袍，摸索魔杖。这时，一个男人突然跌跌撞撞地从一棵高高的橡树后走了出来。哈利一时没有认出来，然后他反应过来了，是克劳奇先生。他看上去在外面漂泊了许多日子，长袍的西部被撕破了，血迹斑斑，脸上也布满伤痕，胡子拉碴，面容灰白而憔悴。他原本整洁的头发和胡子都需要清洗和修剪了。克劳奇先生模样固然奇特，但更古怪的是他的行为。他嘴里不停地嘀嘀咕咕，还打着手势，他似乎在跟什么人说话，而这个人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。哈利一看见他，就想起有一次和德斯里一家出去买东西时碰到的一个老流浪汉，那人也是这样疯疯癫癫地对着空气说个不停。佩妮姨妈抓住达利的手，把他拉到马路对面，躲开那个疯子。福农姨父则借题发挥，向全家人没完没了地唠叨他准备怎样对待乞丐和流浪汉。 他不是个裁判吗？ 克鲁姆盯着克劳奇先生问道。 他不是你们魔法部的人吗？ 哈利点了点头，他迟疑了片刻，然后慢慢朝克劳奇先生走去。克劳奇先生没有看他，只管对旁边的一棵树说个不停。 威瑟比，你办完这件事之后就派一只猫头鹰给邓布利多送信，确认一下德莫斯特朗参加争霸赛的学生人数。卡克洛夫捎信说有12个。 克劳奇先生， 哈利小心地说， 然后再派一只猫头鹰给马克西姆女士送信，她可能也要增加学生人数，因为卡克洛夫的人数增加到了12个。就这么办吧，威瑟比，行吗？行吗？ 克劳奇先生眼珠突出，他站在那里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那棵树，嘴里无声地念叨着，然后他朝旁边踉跄几步，扑通跪倒在地。 克劳奇先生， 哈利大声叫道， 你们是吧？ 克劳奇的眼珠向上翻着，哈利扭头望望克鲁姆，克鲁姆也进了树丛，警惕地低头看着克劳奇。 他怎么了？ 不知道， 哈利低声说。 听着，你最好赶快去叫人。 德布利多， 克劳奇先生大口喘着气说，他扑过来一把抓住哈利的长袍，把哈利拉到自己身边，但眼睛却直直地盯着哈利头顶上方。 德布利多， 好的， 哈利说， 只要你起来，克劳奇先生，我们就去找。 我错了，这蠢事。 克劳奇喘着气说，看上去完全疯了，眼珠向外突出，滴溜溜地乱转，口水顺着下巴滴落，说的每个字似乎都费尽了全力。 一定要告诉德布利多。 起来，克劳奇先生， 哈利声音很响很清楚地说， 快起来，我带你去见德布利多。